第116集，你敢吗？仁义顿住了脚步，秋妍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无奈一笑，扭头走了。仁义转过身，目光平静。 还有事吗？ 龚应贤一时也不知道自己叫住仁义做什么，他只是看出了仁义急着回避他的意图，心头火起，他不悦道： 都两点多了，你回什么中队？ 两点多不算晚， 留在这儿休息，天亮了会送你回去。 仁义知道这里不好打车，要是龚应贤执意不让他走，他还真不好走。 那我去休息了。 等等， 龚应贤悄悄抿了抿唇，掩饰自己忽如其来的羞臊。 你答应我的事什么时候？ 你是认真的？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，或者是猎奇，或者就像你怕火一样，你的医生用火对你进行脱敏疗法，你就突发奇想，想用这种方法治疗你的恐同。我也说不清，总之我觉得你心里不是真的想这么做。 你连我心里想什么都知道？ 至少我知道你是个直的，而且还有过心理阴影。行，我觉得当你只是好奇吧。我刚发育的时候也好奇，正常的男孩会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方设法地满足自己的好奇，看书啊，看片啊，早恋啊，跟朋友讨论。可这些经历你都没有，你不跟别人交际，这方面你至少比我们晚熟了10年。我理解你现在想要探索的心理，但你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合适的对象？ 仁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难受极了，他不是不想和龚应贤做，谁会不想和喜欢的人毫无保留的结合，他只是害怕要是成功了，他害怕是他不负责任的引导，把龚应贤引上了一条原本不该走的路。要是失败了，他害怕从龚应贤眼里看到更深更赤裸的厌恶。想象一下，也许龚应贤会在他动情的时候把他推开，说他恶心，他绝对受不了。龚应贤逆着仁义，忍着怒意说道： 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该找个女人吗？可要适应一个陌生人的靠近，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难。你作弊一样用朋友的身份让我适应了你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肢体接触已经超过了我跟任何人的亲近程度，我何必舍近求远？ 仁义想用笑容掩盖心口的刺痛，可他根本笑不出来。不仅笑不出来，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龚应贤这段万箭穿心般的言论。龚应贤看着仁义明显受伤的难堪的表情，又是不舍又是痛快，连他自己都理解不了这种矛盾又扭曲的心态。仁义微微颔首，突然就想，去他妈的，无所谓了。 行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看来是不会轻易死心的。那我们测试一下吧，测试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，或者说你能不能。 怎么测试？ 仁义走了过来，龚应贤想从椅子里站起身，却被仁义按住肩膀又坐了回去。仁义弯身，双手撑着椅子的扶手，而后慢慢逼近龚应贤，近到两人的鼻尖几乎相撞，近到可以交换彼此的呼吸。看着仁义逐渐拉近放大的脸，一双清透的眼眸中映照出自己的模样，龚应贤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仁义深吸一口气，释放出了自己的情绪，那被长久压抑着的对龚应贤的感情在这一刻得以窥见天日， 并全都镌刻在了仁义的眼中。他的目光深情地在龚应贤的脸上逡巡，最后微垂眼帘，凝视着龚应贤的唇，轻声说： 你知道男人和男人之间是怎么回事吗？ 知道。 怎么知道的？ 仁义伸出手，用拇指的指腹轻轻抚过龚应贤的下唇瓣。 我吸收知识，不分细物。 仁义修长的睫毛在龚应贤的眼前被放大了，像小扇子一样，掀起旖旎的春风，吹进他的心扉。还有鼻子上的那颗痣，像一个黑洞，偷偷地吸着他的魂。 那你能想象你跟我吗？ 仁义再度靠近，用鼻尖蹭了蹭龚应贤的鼻尖。 你敢吗？ 龚应贤两手抓紧了扶手，心跳快得仿佛要破胸而出，他浑身血液沸腾，燥热不已，他从未如此紧张过。仁义的温度，仁义的眼神，仁义的气味，仁义的口吻，仁义的一切的一切，彻底侵蚀了他的神经，让他阵阵的晕眩。他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意乱情迷。龚应贤的喉结上下滑动，额上渗出了细汗，他为自己此刻的表现感到丢脸，这简直是坐实了仁义所说，他羞怯青涩的像个十来岁的小男孩，太丢人了。仁义再度逼近，四片唇瓣之间的距离仅剩下一指不到，他满含深情地说： 应贤，我要亲你了。 随着仁义的欺近，龚应贤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仰去，他并非是逃避，这大概是一种类似近乡情怯的心理，越是渴望，反而越是为他的到来而慌乱失措。龚应贤的后背最终抵上了椅背，无路可退，而随着龚应贤的后退，仁义眸中的火光也逐渐熄灭了，他恢复了平时的样子，淡淡一笑： 看吧，你根本接受不了。 他说着就要起身，龚应贤一把按住了他的手，死死盯着他。仁义用力拽开了他的手，咬牙道： 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你受不了跟我接吻，更不可能受得了更亲密的事。我真不明白你逞这个强势图什么。别再闹了。 言毕，他转身大步离去。龚应贤的表情有一丝扭曲，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他腾地从椅子里跳了起来，几步追上前去，一把擒住仁义的肩膀，将其扳过身来，另一只手掐住了那窄窄的下颌，低头狠狠吻了下去。世界静止了。